相遇是缘分的唯美，彼此相恋的感觉醉透了花蕾， 痴迷的爱燃烧你我揉进心扉，任凭岁月匆匆无怨无悔。 都说那蝴蝶若恋上了花的美，花开娇艳蝶舞美，万花丛中醉。 蝴蝶飞过万重山，花儿流下泪，蝶恋花，花恋蝶，心影相随。 回忆那美丽的相遇，心里好美，纯真的爱恋，相依又相偎。身彩蝶翩翩双双飞，上了花的美，花开娇艳蝶舞美，万花丛中醉。 蝴蝶飞过万重山，花儿流下泪，蝶恋花，花恋蝶，心影相随。 回忆那美丽的相遇，心里好美，真的爱恋，相依又相偎。 纵然此生无缘，翘首燕来归， 花身彩蝶翩翩双双飞。回忆那美丽的相遇，心里好相依又相偎。 纵然此生无缘，翘首燕来归， 花身彩蝶翩翩双双飞，花身彩蝶翩翩双双飞。